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整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 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公平大侠江存厚在海州城开了一座金龙镖局，由于他忠守信用，威望极高，他所保过的镖从来就没出过差错，因此颇受欢迎。不到几年的功夫，江大侠可就发了财了。有道是同行是冤家，他这一发财可气坏了一个人，此人也是海州一带了不起的人物，人送绰号叫南海凶师盖世侠彭涛奋。原来啊，他也在海州城里开了一座彭记镖局，他这个买卖做的不怎么样，一看人家金龙镖局挣了大钱，他从后槽牙都冒酸水，非常的妒忌。没事，这彭涛奋就喝闷酒，瞅着金龙镖局生闷气，心说姓江的也是侠客，我也是侠客，从某一点上来讲，我姓彭的有超过他的地方，论地理我这地势还比他强这一头，我怎么就做不过他呢？可是越想越生气呀、啊。他不说想办法怎么样把买卖做活了，怎么才能挣钱，他就开始打歪点子。这第一步，他跟伙计们商量一个办法，决定改名字。咱呢不叫彭记镖局，大概这名不好，要带龙字的肯定能发财。您说这么想有多愚蠢呢？经过再三的研究，他把彭记镖局改成了秦龙镖局，把大匾挂出去了，又放鞭又放炮，宴请宾客，祝贺他开张之喜。可有的人呐，暗地之中就跟他说，彭大侠，您这么做有点不对吧，您看人家叫金龙镖局，你呢叫秦龙镖局，从字面上来解释，秦乃拿也，你就想抓人家，这是不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？彭涛奋一乐，对，您说对了， 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姓姜的，如果知趣儿，吃个哑巴亏，就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倘若他想找我的麻烦，向我提出质问，那我们俩就比一比。总而言之，一山难藏二虎啊，在这海州城里，有他没我，有我就没他。谢谢各位的好心，匾我挂出去了，万无更改之理。您听，彭涛奋这么做对不对？这不是小人吗？这就叫没事找事儿。可是消息传到公平大侠的耳朵里，公平大侠江存厚一笑了之。金龙镖局的伙计、烫子手、镖师都不干了，纷纷来找江大侠。总镖师，看见没？老彭家想干什么？这纯粹叫欺负人呢，眼儿里插棒槌。总镖师，您可不能直直不问呢，应当找他去。他为什么叫秦龙镖局？这是公开的向咱们挑战。如果咱们就扁了扁了咽下去，将来他准会得寸进尺。江存厚一笑，各位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要计较字面，他爱叫什么叫什么。我想咱们公买公卖，咱们照旧保咱的标，他就再叫出花名来也未必能胜得过咱们。要为一字，咱们双方发生了偶斗，岂不被他人耻笑呢？记住啊，没我的话，谁也不准给我找麻烦。今后对待秦龙镖局的人更要礼让三分。你看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公平大侠江村后这么做就算对了。哪知伙计们呢，真都猜着了，这彭涛奋呢真是得寸进尺。他认为把匾换了，我这买卖就能好，结果适得其反，还不如从前了。因为很多人暗地之中不赞成他的做法，认为他是个小人，跟这样的人不能共事，纷纷的还去到金龙镖局。所以金龙镖局的买卖不但没减，而且与日俱增，比以前更红火了。而秦龙镖局那是天天坐冷板凳，甚至连一份买卖都不登门了。哎呀，把个彭涛奋气的肺子都炸了，心说这怎么办？我花这么多银子白费劲儿了，不行，我还得另想对策。什么对策？找茬打仗。他把手下的伙计都嘱咐好了，没事给俩零花钱，叫大伙喝酒，如果在街上遇上金龙镖局的人，就给我打，打个胳膊折腿断没关系，衙门口那我花钱疏通，他不让咱好，咱也不能叫他好了。因此这种事情是不断发生。江存厚一忍再忍，是一让再让啊！尽管伙计们受了委屈，被人家打伤了，而且是无理取闹，江大侠也没去找对方。这彭涛奋还没完， 公然发展到威胁雇主。咱比个例子说，如果有人到金融镖局求保镖，双方签订了合同，择日启程，合同一经签订，要叫彭涛奋知道，就主使几个人到这雇主的家里赤刀威胁，逼着人家撕毁合同，同时还扬言，如果你们要叫金融镖局给保这只镖，发生一切后果自己负责。这简直有点越轨呀、啊！那么买卖人都脑瓜皮儿薄，他之所以求保镖，就为的是发财或者是不出事儿。如果把秦龙镖局的人得罪了，就得吃眼前亏，所以有那胆小的把合同就撤销了。他想用这种办法把金龙镖局给拉黄了。类似这种事不是一次啊。后来姜大侠一摸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心说彭涛奋呐、啊，彭涛奋，你我并无冤仇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是瞪眼拆我的台呀、啊，钝刀子杀人，暗中给我使绊子。如果这个事儿不揭开，不挑明了，你还不定得想什么弯弯道。公平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带了几名伙计，找到秦龙镖局。在路上，江存厚自己嘱咐自己，压住火，咱们讲理，可千万不要动武，即使动武，手底下也要有分寸，千万别酿成大祸。有人一看公平侠江存厚找到门上来了，撒脚如飞到后院给彭涛奋送信儿。其实彭涛奋呢早就做好准备了，准知的江存厚肯定有一天来找自己来，所以他这屋里头养着十几个打手，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儿，腰里杀着板带，手里拎着家伙，就时刻准备着这手。一听江存厚来了，彭涛奋手豁然站起，领着人就冲出去了。结果到门口一看呢，有点泄气，人家江大侠就带了四个人，穿的衣服整齐，手里没拎家伙，从气色上看也不像打仗的意思，所以彭涛奋冲身后的人一摆手，他这十几个打手才退在一旁。彭涛奋冷笑了一声，大哥，今儿个怎么这么得暇呀？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地，到我秦龙镖局有什么指教啊？彭大侠，您错疑了，江某这次登门，一是拜望老兄，二有点事情跟老兄商量，能否赏我一席之地，咱们谈谈呢？可以呀、啊，你说吧，在海州城是饭馆啊，还是酒楼啊？咱们还是到海滩树林啊？一切听您的。不，都用不着，我打算到您家里咱们谈谈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吧，请。这都是耍巴人的那一套。等到了屋了，分了宾主落座，自己的人站在主人的身后，一个个怒目而视。彭涛奋就问江大哥，有话请说吧，我这洗耳恭听。江存厚一笑，大侠客，你我同住海州， 又同在镖局子吃饭。关于武林之道，你比我更清楚啊。从最近半年发生的事情来看，你我两家有点不愉快。当然，我不是袒护我自己的人，他们是比较窝囊。另外呢，我也再三的叮嘱不让他们惹事。从现在算计起来，被你们秦龙镖局打伤的人11个，还有3位卧床不起，仍在用药。另外呢，你手下的伙计借着酒醉为名，把我的匾给砸掉了2次，我吃个哑巴亏，叫人把匾重新挂好，从来就没向你问过这件事儿。我是说，伙计嘛，都是年轻人，也许有时心里不痛快，借着酒劲儿发泄发泄，这也是难免的。可是近2个月来，我仔细一摸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是你彭德侠诚心跟我姓江的过不去。你可不应该威胁我的雇主啊。我说话有凭有据，咱甭提张三，也别提李四，你干过没干过这种事儿？你指使人轻纱蒙面，手中拿着器械到我雇主家中威胁人家毁约，如果不答应嘛，就如何如之何。彭德侠作为侠客得仁义过天呐，您这么做未免太有点不合适了吧。那么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把事儿挑明，如果江某有不对之处，还望彭大侠指教，如果你说不出什么来，那么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，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，你我言归于好。如果彭大侠手头觉着不宽裕，需要用个1800两的银子，我江某不是说句大话，现在我趁我完全拿得出来，我愿解囊而赠，千万别让旁人看咱们的笑话啊！您听听，公平大侠江存厚真公平啊！人家说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，根本没有找茬的意思，可是彭涛奋呢，就想找茬，无理取闹，根本听不进对方的话去。江德侠还没等讲完呢，彭涛奋是豁然站起，啪一拍桌子，震得胡耳乱蹦。他用手指着江村后的鼻子，姓江的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晚辈？你跑到我家里的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来教训我来了，哎，实不相瞒，你方才说的那些事儿都有，我姓彭的不隐晦，是我有意让我手下人这么干的，你能怎么的？哎呀，江村后也站起来了，彭德侠，你可不要欺人太甚呐！我就欺负你了，你能怎么的？姓江的，要不服到院里，咱比划比划，你敢不敢硬干？如果你把姓彭的给赢了，我抱着脑袋滚出海州。镖局这碗饭让给你自己吃了，要相反的话， 你怎么办？这江存厚再老实也咽不下这口气去了。江大侠点点头，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只有奉陪了。如果你把姓江的我赢了，我跟你一样落扁关门滚出台州，从今以后金龙镖局不复存在，我把这碗饭让给你了。好吧，啊，请啊，请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前院，消息传出啊，借笔林耀的三亲六故都来了，围得里里外外都是人，都想看看热闹。他们俩来到院里头，闪掉外边的衣服，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，就伸了手了。所幸一点呢，俩人赤手空拳，谁也没拿家伙，先要比比拳脚。龙灯打上了，真是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。因为俩人都是侠客，也都是著名的高人，一时半时分不出输赢来。打到80多个回合，江存厚心想别打了，这样无休止的比下去，冤仇只能越结越深呐、啊，干脆点到为止吧。不过呢，他看出来了，要跟彭桃粪讲好的他听不进去，我得首先叫他吃点亏，让他知道江某人不是好惹的，我给你留了情了，那么再讲也许就发生效力。所以江大侠使了一招，这一招叫拔草寻蛇，就见他肩膀一抖了，脑袋一拨了，身子一歪，一个蛇形就窜到彭涛粪近前，双掌一晃他的俩眼，彭涛粪一个没注意，让江存厚脚下一腿正蹬他鹰面骨上。其实这给他留着情呢，不然鹰面骨折了，即使这样可也不轻，把彭涛粪蹬了仰面朝天，扑通摔倒在地，摔的这个脆劲儿就甭提了，上千双眼睛全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哗，就一阵大乱了。江存厚把他蹬倒了，有点后悔，因为他觉察到这一脚蹬的不轻，恐怕把对方给蹬坏，急忙强不起身跑过去，哈着腰就来搀扶彭涛粪，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：“彭大侠，对不起，我失手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其实他这是真心。这个彭涛粪在地躺着，那脸跟大红布一样，是关公长气馁，脸红脖子粗啊！这不是当众出丑吗？往后我还怎么见人呢？他一看江存厚哈着腰劈着腿儿来搀自己来了，他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冷不丁一转身，这叫鹞子大翻身，使了个兔子蹬鹰绝命腿。看来彭涛粪纯属是个小人，这一腿奔裆里就来了，江存厚毫无防备，本来想搀他，哪知被这一脚蹬了个结结实实。男人这个部位是至关重要的，小腹之下这要给蹬上还好得了， 把蒋群厚蹬起来，离地30多高，摔出去1丈多远，顿时就背过这口气去了。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沸腾。金龙镖局跟来4个伙计，一看总镖师被人打成这样模样，赶紧扑过去一看，啊！一瞅总镖师鼻子眼淌血，脸都青了，顾不了别的，马上把他抬起来，像一阵风似的回到金龙镖局。镖局的伙计也乱成一团了，快请大夫。等把几位海州最著名的郎中请来，号脉看伤之后，这些老先生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。 哎呦，我他家还有什么人？ 哎呀，我们总镖师的夫人2年前去世了，他还有一位公子叫江兆慧，现在在哪儿呢？念书去了，快找回来，人不行了，没救。我们给他吃点药，只能延长他的生命，到不了掌灯恐怕就得完了，快叫他跟亲人见见面，有什么话让他留下吧。好吧，您说这顷刻之间发生了这种不幸之事啊。江兆慧正念书呢，被伙计找回来了。那时赵慧才多大呀？才12岁。进屋一看，他爹在那躺着跟死人似的，把书包就扔了。爹爹爹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放声痛哭。也许是血缘的关系，你看江存厚在那躺着，别人说话他不言语，听着儿子的呼唤，就见他肩膀一动，把眼睁开了，朝着儿子在这趴着。公平大侠眼泪掉下来了，好半天才把儿子的双手抓住，咬着牙说出几句话来。儿啊，爹不行了，我死得太窝囊了，我是叫彭桃芬活活欺负死的，有关细情你问旁人吧。为父一死，就剩下孩子你了，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，爹儿带着听着呢。一，把我的尸首运回原籍，跟你娘合葬。二，买卖别开了，落匾关门，把所有的钱均摊匀散，分给你这些叔叔大爷们。第三，孩儿，父亲是死的彭桃芬的手下，长大之后你要给爹爹报仇血恨。 公平大侠江存厚留下了遗嘱，然后眼泪淌下来了，再想说话说不了了，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就绝气身亡。12岁的孩子江兆慧趴在爹爹身上放声痛哭，金龙镖局的伙计也哭了，就因为江大侠的素日为人太好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这一死，不仅大家同情他的遭遇，而且主要想他这个人太可惜了，世界上少了个好人。书说简短，在大家帮忙之下买了好棺椁给江存厚成殓了，出丧发病宅几日送回原籍故土。江兆慧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打着引魂幡把爹的灵柩送回原籍，然后把父母合葬，守孝21天，又返回海州，按照他爹的遗嘱把叔叔大爷们都请来商量关门的事儿。如今群龙无首，想接着干也干不了了，只好把金龙镖局的匾摘下来封了门，房子卖给别人，所剩下的钱江兆慧留下一大部分，余者给大家均摊匀散。大伙儿都说，兆慧啊，你爹死得太冤了，就因为他太忠厚了，忠厚的有点发傻，出其不意被彭掏粪踹了他一脚啊，蹬到致命之处把他给踹死了。你爹说的话你别忘了，你可要找高人去学能耐，学好了功夫给你爹报仇啊，不然你爹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。是，我牢记在心就是了。人们散去之后，江兆慧回到家又在家待了些日子，一想我书不念了，弃文就武啊，拜师傅去。其实啊，说容易做着难。您看咱们说这么多的剑侠，哎呀，这剑侠都碰腿肚子大概有的是吧，但是中国之大呀，那么多的人口要比较起来那显得也太少了。所以江兆慧想要找一位名师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他历尽艰辛呢，最后经朋友的介绍到了南海老龙山云光寺拜宝镜长老为师，总算找着正头降主。宝镜长老是谁？就是海外金角岛最著名的大和尚，万年古佛的亲师弟，那身份是相当高了。因为同情江兆慧的遭遇，这才破了格收他为徒。江兆慧能拜这么个老师真是想不到的，老师真教，学生真学，两颗心拧在一块儿了。8载的光阴，江兆慧长大成人，学会了满身的绝艺。这一天，宝镜长老把他叫到面前：“孩子，你20岁出头了，不能再学了，你应当出去闯荡闯荡，然后回来再学也不为迟晚呐。我这里赠送你一件纪念品，什么呢？送他一口红毛宝刀。 这把刀是吹毛利刃，雪铁如泥，乃是宝镜长老镇寺之宝。江兆慧接过刀去给师父磕了头，掉着眼泪离开了老龙山云光寺，先回家看望亲戚朋友，买的烧纸到坟地给父母磕了头，一边哭一边心里说，父亲娘儿回来了，如今我学会了武艺了，我现在就给您了报仇，愿父母在天之灵别散，保佑孩儿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有这么一天，他挎着红毛宝刀进了海州了。您说他离开这块的时候12岁了，也不小了，在童年的时候印象都是比较深的，每趟街每条胡同他都记得。等信步来到金龙镖局的旧址，他一看还是镖局，但是这是赵记镖局，跟他们家毫无关系，出来进去的人他也不认识。他站在门前心中很不是滋味，哎，好端端一做买卖叫人家搅黄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，一抹身赶奔秦龙镖局。结果到这一看呢，不是镖局，变了鞋铺了。赵慧一想，我把道走错了，往左右看看，没错，是这儿。看对面有个小茶摊，他连喝茶再跟卖茶的人打听，老伯，我跟您借问一声。哦，小伙子，什么事说吧。我对面的什么时候开的张？哎呦，有年头了，能有7年，快8年了。哦，我记得以前这不是个镖局吗？叫什么秦龙镖局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，8年前金龙镖局、秦龙镖局发生不睦，还动了58招啊。听说有一位叫彭大侠的，叫彭头粪吧，可能把那位江大侠给踢伤了，江大侠受伤太重，就这么死了。死了呢，镖局子也就黄了。听说江大侠还留下个儿子，叫什么名我记不住了，回了原籍了。可过了不到2月，这秦龙镖局也关了账了，把这买卖兑出去，就变成了鞋铺了。为什么呢？老人家，他买卖不挺好吗？为什么要关账呢？那细情咱就不知道了，不过听谣传嘛，彭大侠觉着有点不够人，可能他做了点什么亏心事，大家都不赞成他，他在这儿也立不住脚了，就这样一赌气子把买卖关了账了。哦，那么老伯，这姓彭的现在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？听说回了原籍了。他家还有什么人？ 哎，别提了， 买卖关了账之后，两口子老拌嘴，听说他老伴儿在出事后不到半年就死了，给他扔下一个姑娘，这姑娘不叫什么花来的，我记不清了。小侠客江兆慧把这底可就摸来了。哦，他没儿子，有个丫头片子回了原籍了。你跑到哪儿去，我得把你揪住啊。上天赶到凌霄殿，入地追到鬼门关，不给我爹报仇是没个完。把茶资付了，他在海州连住也没住， 就直接赶奔彭涛奋的原籍。那位说他知道，知道，都是打听的。离着海州150里地有个彭家屯，他就住到那儿。路上无话，这天到了，结果一打听啊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。什么原因呢？彭涛奋领着女儿压根儿就没回原籍，上哪儿去了不知道，打听谁谁也不清楚。哎呦，这下可把江兆慧急坏了，心说小子你做了亏心事，你跑了，跑哪儿去了？这么大的国家我上哪里去找？真好比海比寻针一样啊！我什么也不干，我非把你抠出来不可。就这样，江兆慧便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，从城市到乡村他就划了开了，那上哪儿找去？白费了2年劲，是一无所获，连个影子也没打听出来。结果一气之下病倒在店房，他闹病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武昌府，在武昌府郊外有个不起眼的小店，他在店房病倒了。要不说嘛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他全部的财产都在个包里包着。他这一闹病发高烧，迷迷糊糊的，这包还叫人给偷下来。这出门在外俩眼一抹黑呀，没钱能行吗？那钱就是血脉。他再着急再生气，病情加剧。一开始他扶着地还勉强能够转动转动，后来干脆卧床不起，曾经有5-6天没人理他。后来掌柜的跟伙计着了急了，我这怎么办呢？我这位客人要死在店里不麻烦了吗？就这样来了一大帮，闯进江兆慧的房子。这掌柜的堵着鼻子瞪着眼睛看了看，哎，可爷可爷，我宁可不对，你这样死在我们店里头谁负责呀？啊，咬着点牙坚持点，赶紧走吧啊！江兆慧啊，能走用他废话吗？听见没听见了？但是动不了地方，光冲这掌柜的点头，意思是说你再高高手，我身体啊等缓一缓，我一定想法给你的垫饭钱，我再走也不迟。但这话说不出来呀、啊。掌柜的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走了。日头往西一转，领着伙计又来催逼，又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。到掌灯之后，掌柜的领人又来了，开开门一看，哎，傻了，什么原因？一看这位客人江兆慧死了， 要了命了。一摸手脚都凉了，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，怕什么来什么，这怎么办？ 有伙计给出主意，快快趁着天黑用门板把他抬出去，找地方一扔就得了。有人说那不行啊，那么干可就了不得了，叫官面知道就得摊人命官司，最好怎么办？咱们应当报官，请求官府给断，咱们就搭俩钱儿，也不能干那种事儿。还有人说那多倒霉，情不领义不搭的，没事往里头扔钱，咱犯得上吗？可这家伙没名没姓的，也不知道从哪儿蹦来的，就把他扔了也不会有人找啊。只要咱们做的严密，官府怎么能知道呢？哎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可这会儿他们把这江兆慧 从床上抬起来了，想扔还没等扔的时候，从外边进了个小伙，这小伙也是住店的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一看这灯光晃动，人声嘈杂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小伙来溜达来了，站在人群的后边听了个闷针。小伙一瞪眼，你们谁是掌柜的？哎，我就是，怎么回事？哎喂，客爷，他那时候我们倒霉不？您看看这位死了，怎么死的？病死的呗。咱们这病了一个多月了，你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你说这死了我们不倒霉吗？所以别说了，我全听见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可不准做不仁之事。如果把这个人扔到外头，狼拉狗咬，你们可就缺了损德了。官府追究起来，你们就得打人命官司。那您说怎么办？把他抬到床上，找郎中给看看，看不了了，都凉了。我也会点医道，我先看看。哎，那感情好，你要能有起死回生的能耐，我们可就省了事了。就这样把江兆辉又抬到床上，这小伙让他们打了一盆水，浸过手之后坐到床边，先翻开江兆辉的眼皮看看，把牙关撬开再看看，仔细的给摸了摸脉，一看这人呢没死的，还有救。让掌柜的取来文房四宝，刷刷点点开了个药方，让他们到武昌府去抓药，花多少钱，甚至跑道钱我给。你看有这么个人就好办事儿。简短接说，把药抓来，全都煎好了，这小伙亲自给江兆辉灌下去。要说是仙丹妙药那叫过分，但是人家小伙医道很高啊，叫对症下药，这一副药入了肚，江兆辉的命就保住了，身体由凉转温，由温转热，才恢复了正常。掌柜的一看直念弥陀佛，我这位公子，您可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等这位要是好了之后，一定忘不了您的大恩，您可积了德了，也给我们解了围了，我们谢谢您。他在这住的店钱饭钱我们是分文不取了。这公子点点头，一共他在这扶持江兆辉将近一个月，赵慧这才康复。等身体恢复好了，江兆慧趴在地下给这人磕头，恩公啊，我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，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，让我怎么报答呢？这人也乐了，清奇清奇，朋友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这算不了什么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为什么穷困潦倒落到这种地步？哎，别提了。江兆辉也没隐瞒，但是也没详细说，因为跟这人说那么详细没什么用，就说父母不在了，我呢出外打算做点买卖，另外访个朋友，结果把道路走错了，一病不起，偏赶这时候把钱还都丢了，一着急病情加重，因此好像把这条命扔了，他就这么说的。这个人点头，后来江兆辉就问恩公啊，您贵姓啊？免贵，我姓吴。您台谱怎么称？我叫吴双月。哦，吴恩公， 你说将来我得怎么报答你？不用怎么报答，谈不着这个。这么办吧，我看你人还是不错的，你要真想报答我，咱俩冲北磕头，你可愿意？哎呦，那我可求之不得。来吧，你看那年头多有意思，两个人要讲究好就得磕头。在这店房里头准备的纸马相克，两个人冲北磕了头了，一报岁数，江兆慧长这姓吴的两岁，所以为兄；吴双月小两岁为弟。哎呦，打磕完头之后，弟兄二人比以前更亲热了。睡觉的时候，个人在个人的房间，白天就在一起聚会。吴双月就发现了江兆慧那把红毛宝刀。大哥，您还会练武吧？不不，我哪会？不对，冲这口刀来说，你的武艺还不一般呢，是不是一口宝家伙？贤弟啊，你看看是什么刀吧。等把刀递过去，吴双月拿过来，崩黄宝刀出鞘，屋里就打了一道厉闪。哎呀，好刀好刀，这乃是吴家之宝。一看上头有篆字，认出来了，红毛。大哥，你这可是一把红毛宝刀，不知何人所赠？我师父给我的。贵恩师他是何人？哎，南海老龙山云光寺的宝镜长老，他就是我师父啊。你是宝镜长老的得意门徒？还谈不到得意，反跟人家学过几天。不要不得意，他怎么岂肯把这么贵重的宝刀给你呢？我听说那宝镜长老那是海外了不起的剑客，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呀、啊。你能拜他为师，你可真了不起呀、啊！我都替你高兴。哎，兄弟，听你说话这意思，你也懂武术，哎，我也是一知半解。兄弟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没事儿，咱们两个人探讨探讨武学，还能开心解闷儿。一旦我体力彻底恢复了，咱哥俩可就要分手了。我真有点舍不得，临走之前留点纪念吧，怎么样？行啊。结果俩人这一探讨武术，都吃了一惊。江兆慧没想到结拜的这位蒙弟这功夫比自己有过而无不及，身手可真够快的。结果这一谈论武术啊，还分不开了。吴双月说，这么办吧，蒙兄啊，你到我家溜达溜达吧，你也没地方去。如果你不愿意走的话，一辈子住到我家我都没说的。如果愿意走，等咱们哥俩出个不得理儿了，你再走也不晚。不知道兄弟家还有什么人？我还有爹，你也见见我爹，他也是好武术，见着他他指定喜欢你。可是江兆慧呢也没地方去，确实跟吴双月处得太近，也舍不得分开，因此点头答应了，把电饭账算了。哥俩起身赶奔吴双月的家。闹了半天，这老吴家住到武昌府城门外大北边的北边一个山沟里头，这地方还真难找。进了山沟，好不容易到了老吴家，砸开门进去，还有几个伙计。伙计们一看乐了，哎呀，您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我爹呢？哎呀，老员外最近身体不爽，还惦念您的事儿，您怎么一去不回头啊？因此员外爷一着急病倒了。 啊， 病了 多少日子了，病得还不轻呢，大概躺下能有半月了。 天天让我们四外打探公子的消息，可把您盼回来了。你这糟糕不糟糕？你们先认识认识啊，这是我新交的朋友，也是我的盟兄，他姓江啊，叫江兆慧。往后不准慢待，是是是，江公子里边请。先给江兆慧安排了住处。哎呀，江兆慧一看呢，他这家不错呀，这座大院套可能有好几层院子，不过呢人不多，稀稀楞楞就那么五六口人，看这意思多数还都是仆人。等到吃完饭的时候，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什么奇怪的事儿？江兆慧一看呢，他那结拜的蒙弟从外边来了，而且换了装束了，乃是个女子啊，不是男的，黑惨惨的面皮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身段苗条，举止文雅，跟那吴双月整个换成俩人。哎呀，江兆辉一想，莫非我在梦中不成？自己掐大腿一下还挺疼，不是做梦啊，是真的。你姑娘冲着他嫣然一笑，蒙兄啊，你觉着奇怪吗？我可不是狐狸精，我也不是蟒仙，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因为我闯荡江湖，身着女装，诸多不便，因此这才女扮男装。可能咱们两个人也许是有缘分，怎么单单在殿中相遇呢？ 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我多有失礼之处，死罪死罪。要 蒙兄啊，您千万别说这话，因为您不知道我是个女的。我到了内宅，把咱们两个人磕头的经过跟我爹说了，我爹骂了我一顿，说我荒唐。后来他又觉着练武的家庭不拘小节，只当是一个笑话，因此也没宅怪我。我爹说我这一回来他精神多了，今天晚上打算请客，还想见见你，因此我特来请师兄跟着我看看我爹。 哎，好吧。 说完了之后，两个人收拾东西转身进内宅，等把门开开，这女子用手往上一指，师兄看，那就是我爹。江兆慧不看还子罢了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正是寻找的仇人。 人眺望碧海和蓝天，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，海豚从眼前飞远，我看见了最远。